澳纽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是8月30号。我们今日有三位主持，有我唐水啦，思华。 是，各位好。 Sam。 Hello, 大家好。 你为什么今天爆石不见人的？ 爆石呢，话爆石好大件事啊。 生仔啊， 生咗个爆咗个 BB 出嚟啊。啊，爆石啦，好开心啊。咁呢就有个 BB 仔出现咗。咁其实佢已经有个 BB 女㗎啦。咁而家呢凑成一个好字，我哋大家都系非常之恭祝佢。希望 BB 快高长大，身体健康。 恭喜爆石。 恭喜爆石。系。 正確啲嚟講，係個老婆生咗 BB 仔。 哦，咁係佢有關係噶嘛？咁同埋我哋今日好開心咧，即係阿 Sam 咧，我哋今日好開心係平時我哋錄節目咧，根本就係唔見到對方嘅，啊隔空嘅。咁但係今日我哋係全部人咧齊齊執執咁坐喺度。咁阿 Sam 咧又由坎培拉咧上咗嚟先添。咁我哋頭先食完飯先，今日一齊嚟錄節目嘅。今日係星期六嚇。 咦，係咁。咦，而家香港嗰方面似乎好紧张喎。 系啊，好沉郁添。 人大好似今晚定听日啊，就会公布佢哋决定政改方案嘅框架会系点样？ 好似系9月1号系嘛？ 9月1号即系后日。 系。 后日。 但系大家都知道结果啦，其实。 结果系点样咧？应该。 知道晒，有筛选咯。 过半数嘅筛 选。有公司提名。选委会啊，有公司提名啊。 跟住就 簡單嚟講，人民嘅要求一概不答應。 咁似乎都唔錯啊！嗱，你香港又係中央一部分，咁你中央選咗啲人出嚟，跟住俾香港人選，咁可以達到一個中央同香港人win-win situation 喎。 哇！你而家點解咁民建聯啊？ 唔係咁同陰點有乜差分別？其實我都冇明白。 你咁待住先啦，你市民而家可以选择有两个候选人啊嘛，譬如你可以 两至三个系 啦，两至三个你可以有代表劳工嘅候选人，又可以代表商界嘅候选人。 咁啫，你等于你阿爸阿妈同你讲啊，阿仔你中意拣个咩老婆都得，但你要喺我拣咗呢扎人里面拣，咁一个豆鸡，一个掹，一个豆皮，一个肥嘅，咁你 唔可以歧视呢一啲肥啊、掹鸡啊、豆皮啊。 唔系，但系即系你要俾你话有得拣，咁我系咪真系个真正嘅选择先？唔系啊嘛，系咪？ 阿 Sam 结咗婚未啊？ 我未。 哦，咁你想唔想爸爸妈妈帮你拣？难唔使你咁烦啦。 佢哋系唔敢过问。 讲翻正经啦，咁讲真，如果我喺澳洲选一个领袖出嚟啦，西敏子制度嘅之下选一个叫做我哋叫 Prime Minister 嘅嘛， 首相 出嚟啦，咁样即系我想 澳洲系总理嚟嘅， 总理啦， 唔系其实正佢译错咗应该系 Prime Minister 啊嘛， 系 Prime Minister 吓，总之英文就 Prime Minister 啦， 但系 state 系叫Premier。 中文報紙就會譯澳洲總理嚇嚇，唔緊要啦，都係嗰個 應該唔譯嘅， 唔譯得。OK， 我就想佢係對我負責咯。 嗯， 咁呢個人大框架之下選出嚟嘅行政長官，似乎就唔會對香港人負責嘅喎。 我覺得唔係似乎咯，完全啊嗱，佢對唔對香港人負責咧，就因為根本都唔知係邊個啦，但係肯定係陰點咯呢一樣嘢。 基本上係個陰點。 一個陰點嘅人會唔會對香港人負責咧？咁而家差唔多陰點嗰個梁振英，大家都睇到佢嗰個功勞有幾偉大啦，係嘛？ 嗯。而最恐怖係呢個經過陰點嘅人，如果大家去選佢去投票嘅時候咧，佢仲係得到市民嘅 endorsement。 認同 有授權噶，有 mandate 係啦，咁即係為所欲為喎，反佢都冇藉口喎。 佢咪好大聲同你講喎，我就代表香港人， 係啊， 幾百萬票嚇，即係睇下有幾多人投佢啦。 係啊，我就代表香港人咁 咯。咁所以大家點睇咧呢件事？ 咁梗係唔結住啦，大佬，你同我講你娶咗嗱，你娶咗一個先。咁雖然有難睇啲脾氣又臭又臭狐，咁你個經歷可以改噶嘛？係咪可以再休咗佢，再娶嗰個？ 喂，咁我想問下你阿 Sam， 你制唔制啦，大佬？ 嗱， 我寧願唔娶啦。 啱唔啱先？ 但系如果你老豆或者你爸爸话俾我嗱，一千万、二千万、三千万，诸如此类吓。 我中，我中，我中。 其实大陆而家系咁样讲噶，佢话喂，我哋而家都益你嘅，即系俾咗好多好处你嘅，咁你又觉得点咧？ 唔系，但系我你明白个问题本身，我哋香港人唔系做鸭噶嘛，你明白？你即系你点能够咁样涉足婚姻呢样嘢咧？系好神圣，系咪先要两情相悦，有感情之下先至能够做？ 我谂最大问题， 你俾钱我做咩啫？大佬系咪？ 唔系 我要俾你，我又唔系咪都同埋我话冇听你话老豆老母话你咁你有本事你咪唔好。俾我咯，係咪先？喂，同埋我哋香港人，好老實講，喂，我哋有能力自己揾啦，係咪先？我點解要靠呢啲嘢啫？ 如果你真係同佢結咗婚，你真係可以同佢離婚啦。但係如果你接受咗呢個制度嘅時候，政府唔會再提任何嘅。嘅方案去改變 嗰個制度。不過我頭先覺得阿 Sam 講得好啱，就係、是、呢個涉俗，涉俗即係冇尊嚴噶嘛嚇。即係其實我諗而家香港人或者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世界公民咧，有一種嘢好重要嘅就係真係係尊嚴咯。即係世界上係好多強權，亦都好多不公平嘅嘢，亦都就算我哋生活喺民主社會，我哋都知道其實又有好多腐敗嘅嘢，好多好核突嘅嘢。但我哋就係覺得一個正常嘅人喺一個正常嘅社會係，我哋作為一個公民，我哋有權力在我們的手上，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選票，至於是否選出好的人呢，這個真的不知道，這個世界沒有人說一定是安排一些什麼好人給你選，但我們真的可以利用我們的選票發出我們的聲音，而最重要的一個正常的是有尊嚴地講出我們人民的要求咯。 但你照你這樣說，你現在的制度都可以，他篩選完一群人給你，兩三個給你再選你， 那叫做有尊嚴，好像剛才你這樣說，說一個蚊雞一個豆皮一個臭狐然后问你要不要，跟住你就只能喺呢三个度拣。 系啊， 跟住你同阿妈 唔拣都唔得喎，唔系你唔拣都唔得喎。 跟住你同阿妈讲，喂，我拣第四个小家碧玉得唔得啊？咁你话我唔使住，下次先。你慢慢拣咗头呢三个，跟住迟啲慢慢讲，即系咁样去氹你。咁你觉唔觉得你有尊严啊？如果你爸爸唔系咁样， 我净系记得阿杜汶泽喺个低俗喜剧里面嗌完女仔，嗌完女仔之后就一世阴影啫。即系冇噶，你嗱你自己谂啊，你嗌埋女仔啦，讲真。即系最好唔好啦，啱啱先同一个道理啫嘛。 唔单止系咁啊，仲有如果一个人咧讲咗三年大话，而家仲话系唔呃你嘅，仲话系一个好嘅安排，我唔相信有人会相信咯。如果系嗰个就系白痴， 哦、 即系一个完全冇诚信嘅人叫你话我而家系应承你啲嘢，你会唔会信？ 嗯、 即系我唔觉得会有人会相信咯。咁所以咧，我覺得香港政改就非常之，我諗唔係悲觀啦，已經完全冇希望同埋冇幻想。 唔係，但係話分兩頭，我覺得即係我對香港嘅政改都係好悲觀，因為我覺得大部分嘅香港人係即係 they don't care。 嗯，你都 care， 我都唔 care 啦。 你都 give 佢唔理喎，邊度理啫？係咪先？即係港鐵車死只狗係好緊要嘅事情。至於政改方案是如何，他們不太關心，啱唔啱？即係大家係咁樣，所以我對香港人的普遍的無知和埋即係 ignorance， 我係好有信心，所以我絕對都是很悲觀的。 咁、我哋南風窗唔好講啲咁悲觀嘅，我哋放眼世界啊，講下啲文明國家嘅發生的嘅黑暗的事情。 哦，你講緊中國係嘛？文明國家你講緊中國。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近排咧新聞上面都有好多關於種族的新聞，無論喺澳洲啊，甚至乎國際上都係啊。美國嗰邊又有個年輕人18歲俾 黑人 被黑人青年俾當地嘅警察， 白人警察啦，留意要講白人警察，成日有黑人青年，好種族主義啊，就咁講描述出嚟都好種族主義嚇。OK。 咁澳洲又係啦，冇幾耐之前喺由我哋上集都前幾集都講過嚇，誒唔係呢個唔係呢單先話， 哦 唔係呢單 ，Chappy Time China 死啊 ！Chappy Time， 你要揾阿爆食嚟講先啊，佢講得特別好嘅 ，Chappy Time， 唔識講。 喺 China Time 喺 Central Coast 嗰邊火車上面亦都爆咗單有關種族主義嘅新聞出嚟。 我好反感咯，咩叫做 Can't find a regular girl 啫？我覺得 Asian 係好啲嘅，好啲嘅。 不如你講下呢件係咩事先啦，可能啲聽眾唔知噶嘛 我想講啊。 OK， 即係有條鬼婆喺個。 我就嗱真系讲一，如果大家有留意我最主要，我从来唔用个鬼字啊。啊，不过各位可以继续用。 即系要玩政治，要玩政治正确 系。即系我自己嘅 preference 呢个系。 个人唔同嘅，有得去玩咯。 零一零年嘅四十至五十岁嘅啊嘅高加索种 贝内白人， 咁就喺火车上面就有一出现侮辱一个啊亚洲嘅女士啦，听口音咧。那個應該是是不是香港人嚟啦？我 對講是香港人， 因為聽口音是香港人嚟。嗰、那個女仔啊，係香港人嚟嘅。 咁佢做咗咩嘢咧？ 佢冇咁嘅就係話，佢其實唔知發生咩事，唔知係佢哋因乜嘢而起口角啦。 好似 係 讓座嘅， 話係讓座啦。 佢好似話呢位白人婦女話嗰個女士唔讓座俾佢， 定係個男士？因為佢好似針對個男士。 嚇！你繼續講，好似 咁因為佢就話個男士就同個男士起口角，咁就之後就話埋個女仔啦，身邊個女仔啦。咁、那個女士就係亞裔嘅，聽口音應該係香港女仔嚟嘅。咁就話佢話同男仔講話，哦，你有冇搞錯？你揾唔到個普通啲嘅女仔咩？即一般嘅女仔咩？你要揾個Asian 咁樣嚇？你咁可憐，你即係講啲好核突嘅嘢啦，又你咩性能力又依樣又嗰樣咁上下中曬啦，咁就俾人擺上 YouTube， 跟住掀起軒然大波，咁就喺依邊就即係口誅筆伐啦，咁原本差佬嗰邊就原本警方咧。就是不予追查嘅， 不予查。 咁但系因为由于个群众嘅压力啦，咁就就警方就落案起诉，咁就个嗰、那个高加索种嘅妇女咧就认咗，就即系认罪，同埋咧就同埋俾电视台访问啦，咁就忏悔啦，然后又话自己又去咗荷兰，又俾人呃啊，又即系讲自己不幸嘅遭遇啦。咁基本上就咁啦，简单啲讲就 唔系最主要佢个出言侮辱嗰度系讲埋佢嘅。即係話人哋係 Hong Kong girl 啦嚇，即係出言侮辱到人。 佢唔係話 Hong Kong girl， 佢 Chinese 即係總之話佢係 Hong Kong， 即係佢即係講明係因為你係中國人，我 Chinese 啦。如果你咁講嚇，咁嘅時候咧就 我唔係 ，sorry， 佢應該係佢問個女仔 What's wrong with Hong Kong？ 然後嗰個女仔應該係大陸人嚟嘅，聽口音係啦，我記得唔係香港人。 哦 ，sorry 嚇，我記得有香港呢個。 我記得香港。 咁 anyway 咧，佢就係直接係侮辱人，係因為人哋係來自某一個地區啦，咁所以就係後來搞完一大輪之後，係構成咗呢個嘅即係咪叫 racism 啊？即係叫唔叫？ 佢係啊，好明顯係啦。 咁又就守行係12个月嘅，就唔需要坐監。 哦，即係話守行 已經完成咗㗎啦，成件事。咁即係都佢亦都公開道歉咗啦，即係直情係公開地去話佢自己又慘啊，又失業啊，又好多不幸嘅遭遇。咁亦都係即係社會上呢度其中一單嘅事件啦。 OK。計起Central Coast 嘅火車上面發生呢件事之外咧，好快咧就喺。悉尼雪梨的市中心 Darlinghurst， 其实Darlinghurst 那里有一间cafe 呢就发生了另一单有关种族的事件，就是有一名巴西裔的澳洲人呢就去一间去那间 cafe 那里呢就见工，就想找一份冲咖啡的工。咁當時嘅負責人或者有人話係老闆，有人話唔係，唔知 anyway 啦。咁佢係就係咩種啊？呢、這個 來自中國嘅 皇帝子孫， 皇帝子孫就嚟咗係九個月嚟咗九個月叫 Stephen 嘅Stephen Hu 啊，姓胡嘅應該係 嚇。咁佢又爆咗句説話出嚟，就 But you are black， 你 請佢， 佢唔請佢， 唔請佢 咁跟住呢單嘢咧就結果咧就係好奇怪咁，有一張英國嘅報紙咧就煲到好大喺英國，跟住咧就傳翻嚟澳洲，咁跟住當然就係、是、 哦英國報先 啊，係啊，即係Daily Mail 啊， 哦咁得意，係咪裝佢啊？ 呢張報紙我都有啲意見嘅。 佢應該唔係，可能係之前收到風呢條友係有啲咁嘅行徑，所以特登裝佢唔出奇。 其實我諗佢係收，即係其實佢係收到啲新，即係我 投訴 猜測佢係收，即係呢單新聞應該係。是大家都睇到噶，但系佢就將佢發揚光大，喺英國嗰度將佢發揚。咁當然都嚟到澳洲嗰個《每日郵報》啦，即係可以望下。 即係原來我哋澳洲仲係受祖家影響嘅。 系，咁都有少少国际影响力嘅，每日日报，即系好多人都中意睇下小报啊，咁、哦、 都要睇睇小报究竟心情点啊。OK， 嗱， 咁而呢份其实咧，如果大家有听我哋有另一个嘅我哋澳楼广东道嘅另一个节目咧，其实都有讲到呢件事件嘅嗰、那个咩节目？ 路边社， 路边社啦，冇错啦，世聪就详细咁样讲过啦。咁就呢件事件其实喺澳洲都系引起好大嘅讨论嘅，因为第一今次嗰个特点反而就系一个应该系大陆来自大陆嘅人啦，仲未入籍嘅添，咁但系佢就 一个非澳洲人， 非澳洲人就而且自己系有色人种，但系佢就歧视一个更加有色嘅人。咁而嗰、那个 澳洲人， 其实嗰个有色人种就系澳洲人，不过系巴西人，咁望落去都系黑嘅。但系你话佢系咪即系我哋讲嗰啲所谓嘅非洲黑人？咁其实就唔系话好黑嘅啫，即系 dark brown 咁样。 唔系呢个 irrelevant 啦，你 唔好理啦。唔系，总之佢就系真系歧视有色人种，讲明啦，佢就话点解我唔请你咧？咁就因为你系 black， 即系你嘅 color 系 black。 究竟系有几 ignorance 同埋 arrogant 先可以做到咁嘅效果？你向传媒公开承认你歧视一个人，你即系等于你告我啦，打开人包，你要几多钱你攞啦？ 嗱，咁呢个梗系抵顶啦，呢度有。 咪即系你做咗都算啦，你做咗啲衰嘢，你系咪应该唔出声？ 咪但系我 都系衰嘢嘛。 好咯，咪即系个问题喺度咯。佢仲要公开承认，我就系唔请。 跟住而家 因为黑嘅，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结果系呢间 cafe 系执咗粒噶咯，已经。 好闩咗门。 闩咗门。 系究竟系永久？ 咁 仲有我都想講下咧，其實最感動嘅一件事咧，即係其實呢啲事可能每日都發生著㗎啦，不過呢件事經過傳媒報導之後咧，就好，其實就真係唔知係咪好震動嚇。我有問過下啲普通人唔係成日有人睇報紙㗎嘛，而家咁我哋自己就留意，所以就知啦。咁但係其實當時嘅呢一個嘅被不請嘅呢一個巴西人咧，當時佢話佢好 shock 嘅，即係覺得好震驚啦，估唔到真係有人兜口兜面咁講咁。 因為佢沖咗八年咖啡， 第一佢有佢嘅長期嘅咖啡師嚟㗎，即係好有經驗嘅。咁嗱，老實講，你沖咗80年都可以唔請你，因為即係僱主好難講。但係佢當時佢話我好 shock 嘅，好震驚，佢話我覺得好唔舒服嚇。咁於是佢就行翻入去間咖啡店度，跟住同所有在場嘅飲緊咖啡嘅人咧就講，佢話呢一個僱主唔請我，因為佢話我係 black。咁於是佢話：我而家要將呢件事話俾你哋聽。咁當時坐喺度有啲人咧都好震驚，但你都知啦，澳洲人咧就唔會大吵大嚷噶嘛。咁所以全場嘅人咧當時喎即刻走曬、嗯，而其中有另外一個嘅僱員 有冇找數先？有冇找數？ 咁啊唔知啦，冇講，因為報紙上冇講。 當然係唔找數啦，呢啲環境 唔係好合理啊！ 澳洲唔找數合理啊！ 澳洲係通常係買咗俾咗錢先嚟飲咖啡咁啊，好多有 得有啲做 order 唔該十杯咖啡。六個單 咁唔理啦，嗱咁然後咧，其實當時都有另外一個僱員咧，即係喺嗰間咖啡店做緊嘅，即刻辭職。咁其實我覺得最即係最有一種比較舒服啲嘅感覺、就是，就係呢一個人無論佢因為咩原因無知又好，直情係種族歧視怪又好啦嚇。咁但係其實馬上有人作出反應，我就反而諗咧，如果香港會點咧？ 冇噶，即死黑鬼抵死。 係啊係啊，仲有即係仲有香港啲人咧，可能真係唔知道會唔會理你喎？你行入去講。鬼聽你咩？你咁嘈！ 佢仲要係因為我唔知如果 Central Coast 嘅人係好保守啦，咁 我諗 Central Coast 係保守。 我諗 中海岸 係 Darlinghurst 嘅人喺 Oxford Street 隔離，應該係最 progressive 嘅、最進步嘅一個全息嚟，先嚟最進步嘅區域。佢喺嗰度做啲咁嘅嘢，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最係所謂光鮮啊，即係所謂中環人啊、中環價值啊，或者好多價值喺嗰度咯。 係 gay and lesbian 隔離啫嘛，佢係根本係 即係唔 Q 平， 全部都係自由派嚟嗰度，最憎就係種族歧視。 即係你啲大陸人有成日話人哋歧視佢，咁你去到又歧視人，咁你即係點？ 你唔知道啲大陸人最歧視人哋嘅咩？人哋窮啲又歧視，著得衰啲又歧視，香港人好 咪窮我可以接受啊！吓、啊、黑你真系，我真系唔明白、啊。 喂，我觉得你穷就真系仲 唔知，即系你穷，唔系所以我哋嘅传统系， 唔 我哋中国人 穷你唔接受、啊。 我哋中国人嘅传统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啊嘛，系咪先？应该系 culture 嘅一部分，我可以接受。唔系代表我系啊，即系我可以理解。 我接受啊。 你我哋黑人啊，我哋唐朝嘅时候都系咪先？即系万邦来朝啦，系咪先？冇乜所谓噶。 系啊， 我哋大家都系有色人种。 而家嗱，你而家 佛教都系由印度传入。 唔係你睇下而家認祖歸宗啊，佢呢個咩反佔中大遊行都係由黑人 有參與係啊，廣東廣東會館係啊，唔係咯，營造歸宗，咁我都唔明點解你要咁樣去？係 啊，好似研究過所有人類嘅 DNA 都係嚟自一個黑人嘅女性噶嘛？ 完全唔Q明點解佢要咁樣做？ 不如大家 講少少啦，我哋講下我哋自己啦，有冇即係唔好用英文啊，因為英文同中文有少少唔同，即係有冇俾人歧視嘅感覺啦？嚟咗澳洲20年，因為我自己又成日翻親澳洲咧，我見到某啲人咧都幾即叫做都應該係識嘢嘅，但佢成日就同我講：你喺澳洲嚟啊，澳洲啲人好種族歧視㗎。咁於是我就話：嚇，點解你咁樣講咧？佢話。乜你咁唔覺嘅咩？我話我唔覺啊！我話澳洲人一定有種族歧視，但係並不俾人。 佢有冇去過澳洲先？ 嗰啲好多時都冇嘅。 屌你冇去過澳洲嚟，你講嘢 啦！但係我嘅答案就係澳洲人一定有種族歧視，我都有咁嘅經驗，但係唔係表示呢一個國家嘅種族歧視比任何一個國家嘅多。我自己認為係咁。 唔係，我諗除即刻就諗到三件事會令外國人有咁嘅諗睇法啦、嗯。第一就係當年。好久之前的白澳 政策啦， 咁、啊、其二就是 Pauline Hanson 啦，咁、 嗯、 第三就是我諗都幾耐下發生過一次暴亂事件，就是 海灘嗰 樣，海灘開片啦，白人同埋中東人啊， 白人唔係一啲中東人，黎巴嫩 嘅 Lebanese 呢三件係幾重要啦。咁思華你自己， 我中意講下 Hanson 嗰單嘢係發生咩事。 嗱，首先咧就講下白澳政策咧，根本就係喺澳洲嘅時候一個長久嘅政策啦。咁但係就後來因為戰後嘅關係，亦都需要有新嘅移民嘅關係啦。咁澳洲人咧就係將呢個政策取消咗嘅。咁有若干年前，亦都有一個政客咧叫 Pauline Hanson， 中文譯名就叫韓山或者叫韓森咧，就係話唔好要咁多移民，或者係即係盡量減少移民，以免影響呢一度嘅就業機會，同埋以免影響係即係即係成個社會嘅和諧。咁呢度嘅好多唐人報紙咧就大肆吹噓，咁咧引致到香港好多人咧就人人都唔識，就識好識 Pauline Hanson 嘅，就話呢、這個咁嘅人咧就係非常之歧視呢個外地人啊，甚至歧視呢個華人。 就同種族冇關係喎，佢限制移民啫嘛，你咩色都得㗎，你錯色。 咁因為呢度嗰啲唐人報紙咧係大肆鞭挞呢一个嘅 Hanson 啦，咁于是就引到喺外地人咧，系觉得呢个 Pauline Hanson 一个种族主义者，所以佢就代表澳洲。唔系啦，我讲啦，我复述佢哋嘅睇法咋，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即系有咁样嘅影响啦吓。 海滩嗰单咧， 嗱海滩你讲下， 你 吓冇啊？海滩嗰单就其实系咁样嘅事源就。即係依度有好大個黎巴嫩社區，因為嗰陣時好多難民啊走咗過嚟澳洲嘅，咁其實好多都係土生土長喺依度出世添嘅，咁但係唔知點解我冇記錯差唔多十年係咪十年前到啊？ 冇咯，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啊，咁就喺海灘邊一個區啊？ Cronulla 喺 Cronulla 啊。 咁喺嗰邊，南區嗰邊， 嗰度都係佢哋聚居嘅地方。 咁就爆發咗一件排嗰啲叫排黎巴嫩嘅事件啦。就啲白人咧就攞住支澳洲旗周圍走，跟住就追打啲黎巴嫩人。咁後屘黎巴嫩社區方面又即係組織咗啲叫做反抗啦。咁就有啲比較零星嘅即係殴鬥事件啦，咁之後其實個政府就警方就用咗好大力去壓服兩邊啦，同埋起訴咗有關人士啦。咁好明顯，我自己睇法就係經過咗嗰件事之後咧，政府就意識到哦，原來我哋真係有依個潛在嘅問題。咁有一系列嘅政策就係種族融和啦。咁個 multiculturalism 嗰個嘅 policy 就係即係嗰個多種即 係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政策，就係嗰陣時開始係真係係積極去推動咁做嘅。咁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話嗰陣時，因為有一個之前係一路有一個有一個多即 multicultural 多元 文化 嘅 study 一路做開嘅，但係嗰陣時即係John Howard 就停咗，咁所以之後嗰陣時政府係差唔多有四五年時間係完全唔知道究竟個社區裡面發生緊咩事嘅，咁之後就即係呢啲係個背景啦。 好，咁不如我哋下一次先繼續講呢個種族嘅問題啦。 好。